啊，新嘅一星期又开始啊，咁啊喺度先同大家讲声，真系要大家身体保重一下。 系咯，听到你把声都真系有啲唔同啊。 哇，我真系打从喺上个礼拜已经起病噶啦，中间仲试过一度失声啊。大家如果有听星期六嘅电影圈嘅话，就知道啦。咁而家把声稍微好翻啲，但系都仲系把声沙沙地咁样，希望大家包涵啦 吓。呢个关唔关你嘅小朋友事呢？ 小朋友托赖暂时都冇乜大碍，有冇乜异样，唔似起病。但我身边有亲戚系中咗流感嘅。咁但我呢一个唔系流感啊，因为佢好奇怪，纯粹呢就系失声啫。我怀疑系阿伍欣琪传染俾我。Okay. 因为要开名话先得㗎真系。 但佢好似冇乜嘢喎，我见 佢。佢反而好返啦。咁所以都好嘅，大家真系要多多保重啊，尤其是你知天气好似今日突然之间又好似起风，又开始有啲凉。咁所以真系要保重一下啦。 不过你讲呢样嘢真系几麻烦，即系讲多少少啊！即系譬如我，因为我做晴朗啦，咁所以我比较早出门口啦。咁一加上我住新界，通常咧即系再凉啲啲噶嘛。咁所以咧有时好难着衫，因为我出门口嗰阵时系真系会凉噶。即 系 譬如我今朝出门口嘅时候，讲紧系18度我度。咁但系晏昼你讲紧啊，谂住中午出去食个饭嘅时候23、24度嘅时候咧，咁你又真系觉得，你咁样又热又即系又湿，之后大朝头早咧又有啲凉，然后喺 office 咧又要对自己冷气，咁你即系有时真系。要小心保重啊！大家最紧要，我觉得都系戴翻个口罩稳阵啲啊。 都系嘅，咁啊，讲下即系今个星期咧，有啲咩嘢嘅新游戏同大家分享咧。咁啊，首先如果真系中意玩射击游戏嘅话咧，咁啊开心啦。今晚咧都想讲两款先啦，起码都啊。咁第一款咧就系呢个 Division 第二集咧，咁啊最近就出咗个 beta 版，一个 close beta 嚟嘅。你系有上网登记嘅话咧，就可以试玩啦。 系因为只游戏咧就预定啊，本身就3月中。先出嘅，咁但系而家呢个 beta 版就即系二月头就可以玩啦。我身边都有人有玩到嘅，咁啊嗱，可以讲少少啦，因为佢今次咧其实就当然因为 beta 啦，所以就唔会话有好多嘅内容俾你去玩嘅。咁但系咧佢都有咧有一个叫做主线啦，同埋分部支线嘅一个即系内容咁样啦，同埋有下半部嚟紧咧就会开启呢个 Dark Zone 啦，同埋有一个咧叫做 End Game 啊，咁啊唔关复仇者联盟事嘅，佢纯粹叫做一个终局主线嘅一个游戏。内容咁样，咁其实咧，你喺即系睇到人哋网上玩嘅片段咧，都基本上你系知道，今次嗰个内容，即系个故事啊，大概系即系点样啦。嗱，你原本即系上一集就喺一个冰天雪地嘅环境底下啦，咁但系今次咧就完全唔同啦，因为今次就直头去咗首都嘅华盛顿，咁咧嗰个天气就变晒啦，变咗好似有啲夏天咁嘅感觉，咁就冇嗰种即系落雪啦，好黑暗啊嗰种嘅即系环境出现啦，咁但系今次咧就变咗好似多咗啲花草树木同埋热啲嘅感觉，咁同埋咧开始你已经见到咧，你第一个任务咧，你系要去攻翻入去呢个白宫度嘅单人匹马吓，咁沿途当然有好多即系敌人而你会阻止你啦，咁啊点解会攻入去白宫度咧？因为白宫咧原来正正式式咧就系、是、大家如果揾嘅第一集咧都知道有一个好似邮政局啊定点样嘅一个建筑咧，其实就系嗰个大本营嚟噶嘛，咁而今次第二集咧白宫咧就系嗰个大本营啦，所以基本上你去补充子弹啊，你攞任务啊，任何嘢咧，我相信咧嚟紧正式版咧都会喺白宫里边咧就做晒所有嘅问题啦。 冇错，亦都系一个地方咧，基本上就系俾你去升你嘅技能啦、啊。咁啊个古仔一开始嘅时候都系头先阿生提过啦，赶去白宫嗰度同其他特工会合啊。咁之后就开始就继续发展嘅故事。咁啊今次咧就追加咗呢一个特工技能系统啊。咁啊所以你见到咧即系喺玩嘅过程啊，你升嘅技能咧，配合翻嗰个嘅剧情情节咧，都多咗好多特工嘅画面喺度啊。例如话当中有可能要操作一啲即系例如话无人驾驶嘅武器啦，咁都其实系几有趣嘅。咁除此以外啦，因为其实佢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两个主要嘅任务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华盛顿大饭店，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杰弗逊贸易中心。 又杰弗逊啊？ 系啊， 第一集已经有个类似咁嘅名。 冇错，咁所以你基本上就系先打咗呢两个主线任务，咁另外咧喺呢一个 beta 版入边咧，另外有5个支线嘅任务嘅，而去到下半部分嘅时候咧，玩家咧就可以一试咧满等啦，即系 level 30咧嘅特工攻打呢个 Dark Zone 啦，咁同埋头先阿生有提过嘅嗰个 End Game 嘅内容啦，而今次咧我想话喺头 part 嘅 beta 入边咧，基本上系 level 7咧就会封顶嘅，即系你唔会可以高过7等去继续游戏嘅， 即係基本上你上到七等之後咧，大家唔使嘥時間再升等級噶啦。咁反而咧就可以嘗試周圍去即係執下武器啊，去專心打下裝備啊。咁可能到你知啦，通常呢啲save 咧，你之後到遊戲正式版出咗之後，你可以繼承再玩落去噶嘛。咁又留翻三月份嘅時候，遊戲正式出咗之後，咁啊繼續打咯嚇。 係，同埋基本上咧，佢而家嗰個遊戲即係因為出咗少少俾你玩啫，咁所以佢都係走唔出即係白宮附近嗰個區域嘅。咁而當然啦，如果咧即係你嚟緊正式玩嘅時候咧，咁都有啲端倪透露咗嘅。嗱，譬如我哋即係玩第一集嘅時候，就成日有個舊病，就話啲裝備好緊要嘅。咁啊，成日要搞到即係成身係最好裝咧，你先至咧係夠挑戰即係某一啲更加高階嘅敵人，否則咧你打極佢都唔死嘅咁樣。同埋入德松啊，更加唔使玩添。咁呢啲就係即係第一集有好多嘅玩家就即係唔中意嘅地方啦。咁但係去到第二集咧，似乎咧就可能會好少少啦，因為咧今次咧就話咧喺第二集裏邊咧，如果原裝一把槍俾你嘅話咧，嗰、那個威力咧係有限嘅，要輸出啲即係火力啊或者減低後坐力嗰啲咧，要點做咧？就要你喺成個城市裏邊你執一啲嘅改槍嘅啲部件啊，咁然後咧就即刻拍上你支槍度咁樣，咁然後就可以即係幫助你支槍即係可能係換彈快啲啊、準程度高啲啊、唔同嘅作用又會大啲啊等等。咁同埋咧有一個幾好嘅地方咧，就係、是、你唔再需要即係翻去即係基地武器庫嗰度揾翻啦，因為有時咧如果你多咗咧，你係要翻翻去嗰個箱嗰度咧揾翻或者 checkpoint 揾翻佢出嚟，然後先可以改啊、去轉啊咁樣啦。咁但今次似乎咧你係即係撳咗 pause 咧，然後喺你個人設定嗰度咧就可以去即係加減一啲槍嘅部件咁樣。咁當然啦，實質到底你加咗部件同唔加部件嗰個威力有幾大咧都未知嘅。咁但係起碼咧，我覺得就唔需要話即係大家喺度爭啊，因為當時咧大家係不斷咁去即係為咗打嗰個大佬而去執一啲裝備咧，咁就變咗好似真係為咗打裝而去打呢個遊戲咁樣咧，咁嗰個有少本末倒置啊！咁希望呢一個喺正式玩嘅時候咧，就會即係有一個嘅變動啦。否則如果唔係同第一集一樣嘅話咧，又係得面嗰陣嘅啫。我驚即係第一部分大家好啦，好多人玩，即係投嗰幾個月，咁但係去到中途咧就後勁不計咧，咁就即係唔係太好啦。 係咁啊，講翻少少今次呢一集嘅故事啦，其實都係承接翻上一集嘅。咁大家如果有玩過上一集嘅話咧，都知噶啦。一代古仔咧，基本上就係描述喺美國年末嘅時候呢個購物旺季咧。就是这个黑色星期五的时候就爆发了这个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啦。咁当时这个致命病毒呢就透过美钞啊大量呢就流出市面、导致美国的纽约市呢就陷入一片的瘫痪啊。咁当中包括是国土战略局啊、联合特遣部队啊、咁暴徒啊、幸存者的军队啊。咁各方势力呢都在这个纽约的曼哈顿市嗰度呢就是展开一个的激战。咁而这个故事呢嚟到第二集呢就是七个月之后噶啦，咁亦都由呢一个一片荒芜嘅曼哈顿区咧，就转移到而家呢个华盛顿区。咁其实曼哈顿区咧，而家就被称为呢一个 Dark Zone 啊，暗区噶啦。咁而嗰个季节咧都转变咗啦，由原本咧系即系嗰阵时候讲紧系 冬天 啊嘛，而家都已经开始转咗嚟夏天，因为已经系七个月之后嘅事情啦。咁相比起前作嘅话，我谂今次无论系个环境啊，又或者系个玩法咧，相信都带到唔少新鲜感俾大家嘅。 如果你讲起 Dark Zone 咧，我传闻啦，呢个未肯定嘅，因为就话始终咁暗区呢样嘢咧，上一集实在太夸啦，因为用呢个装备根本上压倒性嘅，我都喺度讲过一两次，就话当你如果你一两个月冇玩，你再入翻 Dark Zone 嘅时候，你会俾人秒嘅，即系你 系 冇可能同人打嘅，如果人哋日日都喺里边去即系修炼嘅话，咁但系今次咧似乎就有啲唔同啦，因为传闻就话 Division 2咧，嚟咗三个嘅暗区啦，所谓叫东南西三区咁样啦。里面都有好多物资俾你去收集啦，去装咁样嘅。咁而当中呢，原来一啲暗区呢会将你入场嘅武器呢全部啊所有会返返去最基本嘅设定。即係话你入到去呢，其实大家就唔会有所谓，即係譬如我30呢嗰把枪输出1000嘅，咁你嗰把呢输出500，就唔会有呢一啲嘅情况出现。有可能呢係将大家即係咁样去 PVP 对战嘅时候呢，嗰、那个嘅形势会更加公平。呢个呢係传闻当中，咁但係实质系咪咁样呢？咁我希望系咁样啦。如果唔系咧，到时入到去咧， 咁大家啲枪争太远，我射你一枪，就死，你射我十枪我都唔使咧，咁啊真系揾嚟玩啊！ 系咁啊，其实你讲到呢一个 Division Two 咧，就系讲话上一次嗰个游戏就因为嗰、那个嘅公平性就做得不足啊， 同好多北啦 吓。系啦，咁的确见到制作团队咧，今次都尝试啊，就系、是、修补呢一啲嘅问题。咁亦都见到好似有好多新嘅系统或者一啲嘅构想咧，系尝试保持嗰个平衡度啦。头先阿生有提过，其中一个就系、是武器嗰个嘅提升，即系可能例如话已经唔再系用原装武器噶啦，你可能要改装咧嗰把武器先至可以玩到上去嘅。咁啊嗱，关于呢一个嘅即系新系统啊，或者新嘅一啲嘅构想设定，仲有啲咩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咧？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嗱，头先咧，我哋讲到 Division 2啦，咁啊 ，Beta 版已经出咗啦，咁亦都咧，俾大家咧开始，咦，睇到里边嗰个系统啊，各样到底系点样咧？咁嗱，头先提过咧，根据一啲嘅消息就话咧，里边即系德松暗区嗰个嘅公平性咧，应该就会有所改善嘅，因为始终第一集嗰个实在即系唔系太公平啦，咁所以今次咧，应该就会比较系公平对抗，咁啊，真系可能考下大家嗰个枪法系点样啦，准唔准啦，等等。咁而根据即系其中一个游戏设计师阿 James 咧，咁接受一啲嘅传媒访问嘅时候咧，佢都有讲到咧今次嗰个主线系点样。嗱，上一集咧有另外一个嘅即系问题，就有好多人就话：喂，你嗰个主线故事太短啊，即系可能系即系好快就可以玩得完咁样嘅。咁而即系然后咧就玩家就入晒去呢个暗区啦。咁啊，如果唔想入暗区咧，就变咗不断喺出边重复嗰啲咧，即系已经打过几次嘅嗰啲剧本咧，就不断去重复，咁又喺度升咧，咁样变咗有少无聊。咁但系今次咧 ，James 咧咁啊，即系讲到就话咧。主线故事咧，好可能系差唔多成40小时嘅。咁当中有啲乜嘢咧？主要系包括15个嘅主要任务。嗱，当然佢仲有好多其他副本啊、任务等等嘅。咁啊，因为咧咁啊，可能个主要任务都长啊。咁所以喺呢40个钟里边咧，系并不包括呢啲副本或者其他咧系额外嘅任务。咁所以咧，你大家可以预计咧，呢只游戏第二集咧，应该嗰个主线啊，加埋所有副本啊等等咧，会系40+嘅一个小时数嘅一个嘅游戏啦。咁所以如果即系大家会，咦，上次好似太短，咁但系今次咧由纽约去到华盛顿咧，应该就会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咧，阿 James 都有讲到咧，系即系2019年三月中就会出啦。咁之后一年里边咧就会出现一啲嘅免费下载嘅一啲更新啊。因为 Division 第一集咧有一啲比较衰嘅嘢咧。我唔可以话佢衰嘅，即系有啲唔系太我喜欢嘅做法，就系因为佢要俾钱先至可以即系 update 一啲嘢咁样。咁但系今次咧，似乎就唔使啦。咁啊嚟紧即系一年里边咧，都会有3个故事更新改版啦，啲内容嘅免费更新等等啦。咁当然即系内容就未知道啦，亦都不便透露啦等等。咁但系似乎咧，佢哋好似真系有听到即系收集翻啦，或者第一集啲玩家嘅谂法，然后咧就真系针对翻呢啲问题咧，就去改良一下咁样嘅。 系咁啊，另外就。头先阿生有讲过呢一个主线任务，即系大幅度内容提升，令到个游戏耐玩性就提高咗啦。咁唔单止系呢个主线任务啊，包括头先我哋有提过嘅 Dark Zone 咧，咁都唔止一个。都加到咧係有3个嘅， 東南西啊嘛。 Dark Zone咧就俾你可以探索。上一集咧咁就淨得一個 Dark Zone 嘅啫，就係喺呢一個 Manhattan 入面啦，位於呢一個 Manhattan 啊疫情爆發中心嘅嗰大片嘅區域啦。咁嚟到新一集咧，頭先阿生有提過啦。Dark Zone 咧將會係有3个嘅，咁其中一個就係呢個東側嘅暗區，就係、是、圍繞住國會大廈火車站而建立而成嘅。咁係3个暗區之中咧最廣闊嘅區域，咁再加上呢一片區域係一個重要嘅交通樞紐啦，咁所以玩家咧係有機會喺度咧可以盜取到大量嘅物資噶。咁而南面嘅暗區咧就係坐落於喺海岸嘅一帶啊，咁據說咧就係感染者被拘留同埋隔離嘅地方嚟嘅。咁喺呢一度作戰嘅話咧，個玩法就比較係側重於近身嘅戰鬥啦。而西側嘅暗區咧就係最後一片嘅暗區啦，就係位於呢一個喬治城嘅豪華郊區，戰鬥焦點。 呢亦都係介於前面兩個暗區之間啊，主要呢都係圍繞住中程戰鬥而展開㗎。 我聽你講話即係交通樞紐嗰啲就可能係比較開闊一啲呢，即係可能你喺啲馬路上十字路口嗰啲就即係直接決戰，就真係好考慮技術同槍法啦，如果你冇乜嘅什麼放大鏡嗰啲嘅話。咁同埋呢今次呢有一個幾重要嘅特點啊，因為第一集嘅時候呢我哋都可以掉一啲呢所謂即係會碌出去啦，或者可以自己你抌出去就會自己 set up 咗一個即係嗰啲叫機槍仔咁樣呢，咁就自動去射敵人㗎嘛，咁都幾好用嘅。咁而今集呢有一個突破就係呢佢今次直頭有一啲無人機啊，即係你可以即係喺白宮嗰個基地你升到某一個嘅 level 之後呢你就可以有呢啲技能啦。咁然後呢咁啲紅外線嘅無人機呢就可以瞄準一啲嘅敵人，咁自己呢就飛去佢附近就不斷開槍去射擊，咁除咗可以即係幫你攻擊敵人直接 D 之外呢亦都可以即係引開某一啲即係敵人嘅注意，咁令到你玩家自己嗰個一第一身嘅主角去玩嘅時候呢就會更加有一啲嘅協助幫你啦。如果唔係呢當人哋好多大量嘅敵人嘅時候呢都可能幾難打。 我睇到呢個無人機嗰個嘅技能提升呢其實都有一個嘅方向俾你側重去提升佢嘅。因為有啲人就比較傾向係鍾意打嘅話呢咁個無人機嘅設定呢係可以即係加入唔同嘅武器呀，可以係炸彈類型啊，又或者係槍嘅類型啊，咁亦都可以係做一啲嘅後援咧，去負責補給嘅一啲嘅技能提升，即係例如可能你裝甲損毀嘅話，咁佢可能負責幫手修補，亦都可以。咁呢個視乎翻你自己嘅玩法去設置自己嘅無人機啦。咁我見佢嘅技能提升嗰方面都係噶啦，基本上你玩到咁上下，你賺點咧，跟住就係提升你自己嘅技能咁樣樣。咁我覺得嗱，整體而言嘅話咧 ，Division Two 而家從一個 beta。版去睇嘅话咧，嗰、那个玩法又或者系个画面望落咧 ，so far 都系流畅嘅。咁但系因为可能毕竟都系一个测试版啦，一个封测版本。咁你话睇唔睇到入边好多嘅内容系好吸引咧？暂时又睇唔到。咁姑且真係要留意返啦，睇下去到三月份嘅时候呢隻游戏同大家见面呢究竟会唔会带到好多惊喜俾大家囉。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食雞嘅風潮係咪開始慢慢冷卻落嚟呢、或者開始過咗一段呢冇咁熱切呢，咁你又估唔到啊 ,EA 啊呢一間遊戲公司呢最近又打算加入呢個食雞戰團，咁佢又出咗一款新嘅遊戲呢叫做 Apex Legends 呢，咁就係被譽為呢一個食雞嘅英雄版本。咁的確呢嗰、那個嘅遊戲因為都係啲大屠殺類型嘅遊戲啊，又係講緊大家分隊啊，咁仲有咩幸存嘅嗰個隊伍或者嗰位嘅戰士呢就係最後嘅贏家咁，嗰個性質有啲似，但係實際上面個風格咧都幾唔同下嘅。咁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隻嘅 Apex Legends 啊。咁首先嗱，唔同嘅地方係咩咧？佢嘅背景咧可以話建立起之前有一款作品咧叫做 Titanfall， 係 咁係一個比較科幻嘅設計嚟嘅。咁但係呢一隻遊戲咧，佢就唔係繼承Titanfall 嘅故事㗎嚇，佢只不過攞咗入邊即係一啲嘅元素咧，咁就放咗落嚟。咁今次喺呢款遊戲入邊咧，基本上就同食雞唔同嘅地方就係、是、食雞大家都知道係四人一隊嘅，咁總共係100個人嘅喺一個嘅遊戲入面，咁而今次呢就係、是、三個人為一小隊，咁同埋呢佢就係最多得20隊嘅啫， 即係60人啦， 即係60人。而佢最同食雞唔同嘅玩法咩呢，佢係更加講求呢一個團隊合作嘅精神嘅，因為基本上呢喺呢一款遊戲入面，大家如果玩食雞嘅話知道㗎啦，你每一個角色呢嗰、那個嘅設定呢是平衡嘅，是一样嘅，即係大家唔会话有多一啲咩技能啊，唔会行快啲，唔会话伤害高啲。 纯粹睇下你執到啲咩啦。 冇错，但係喺呢一款嘅Apex Legends 入面呢，基本上你每一个角色你係揀出嚟嘅时候呢已经係长短各不一㗎啦。因为佢哋有各自唔同嘅能力嘅。咁喺呢款游戏一开始嘅时候呢基本上就有八种唔同嘅職业呢係俾你选择咗㗎啦。 冇错。 咁有一啲呢就可能佢哋嘅伤害犀利啲啦。有啲呢就可能佢哋嘅速度犀利啲啦，或者技能犀利啲啦。有啲就可能佢本身係一个叫做后勤人员。佢係负责主要係支援队友多一啲嘅。咁就因应返你嗰个团队究竟个配对系点样样啊， 或者点样配搭啊，就系尝试喺呢一场游戏入边二十队成为最终嘅胜利者。 系，所以几有意思嘅。咁啊，虽然啊，理论上表面石都同石鸡差唔多啦，咁但系石鸡始终咧，你有时系可以一个人就即系做晒所有嘢噶嘛。即系即使你话啊、哎，我有打四排嘅，我有三个队友嘅，咁但系有啲人系会自己走去噶嘛。咁啊，自己打自己咁，咁佢一个人的确有本事，佢系可以赢嘅，即系大协埋其他队友添。咁但系今次呢一只嘅 Apex Legend 咧，正如乌格伦所讲咧，另一点好重要嘅就系你哋一定要互相合作，因为每个人每个角色你开嘅时候咧，都有一啲专属嘅技能同埋定位。嗱，我哋唔 exactly 知道到底佢有啲乜嘢嘅啊技能啊定位等等。咁但我相信咧，可能有啲系辅助性比较强，即系例如系医疗啊，又或者系可能喺啲装备上可能会有修理得好啲啊，做得好啲啊等等。有啲当然系即系伤害会输出嚟大啲咁样啦。嗱，咁你就冇一边个都唔得啦，因为如果你系伤害大啲嘅话，可能你唔识即系揼啲嘢出嚟嘅，可能你唔识装装备，可能你唔识咧点样医自己嘅。咁但系咧，如果你侧边有其他系即系善于其他功能嘅一啲嘅队友咧，咁啊唔同啦，互相补位、互相去补足嘅时候咧，咁啊大家真系要成队一齐走、一齐行、一齐玩咧，咁嗰个团体性甚至乎，我觉得咧，可能喺电竞嘅层面上面咧，一个系更加比即系一般食鸡嗰只玩法咧，系嚟得更加即系容易去合作、容易玩添啊！ 冇错啊，咁头先阿生有提过有啲嘅角色技能咧，我自己有睇过嘅，即系例如话有一只咧，佢系能够追踪其他敵人嘅腳印，就嘗試係進行擊殺咁樣。咁有啲亦都可以嚟話用自己嘅能力咧打開一條通道啊，忽然之間鼠去對方嘅後面咧進行偷襲。咁每個人嘅技能係唔同啦，咁而今次咧喺呢款遊戲入面咧，亦都有好多嘅設定咧，同以往大家玩開一啲嘅即係大屠殺遊戲係唔同嘅。例如係咩咧？首先佢喺呢一款遊戲入面就係冇team kill 啦，即係大家自己有唔會傷害到對方先啦。 冇錯。 咁另外咧，亦都系冇一啲嘅跌落伤害啊，因为大家如果有玩嗰啲大屠杀游戏，佢为咗讲求呢个真实咧，咁可能喺某一啲嘅地图探索嘅时候啊，例如话嗰啲高低差啊，又或者系即系载具啊、撞车啊、翻到嗰啲情况咧，都会对一个角色造成伤害噶嘛。 食鸡就已经系好好嘅例子啦 吓。系啦，咁但系呢一款游戏基本上咧就唔会出现呢个状况嘅，咁亦都咧同时之间咧，佢更加鼓励大家咧就系多啲用一啲嘅地图嘅标记位置咧，去话俾队友知，提醒队友，例如话敌方喺边一度啊，又或者自己嘅物资系喺边一度啊。因为嗱，大家如果以往有玩过，例如 PUBG 咁先算啦，通常咧都系要语音通话，喂，例如喂，前面有敌人啊，边度啊？跟住你可能俾个方向系100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一啲新手玩家可能即系话你讲100，但我唔知道究竟100即系咩意思，未必识睇嗰个坐标噶嘛。咁所以咧，佢喺呢一个嘅系统入边啊，喺呢个 Apex Legends 咧，就加入咗一个叫 Ping 嘅系统。咁咧，玩家咧就可以对住唔同嘅道具咧，就系进行标记啊。咁其他玩家，就算我唔知道你讲嘅坐标系咩位置，我睇个标记， 冲过去得啦， 就一目了然啦。 冇错。 咁而咧，喺个系统入边咧，仲有唔同嘅标记咧可以使用嘅，即系关于一啲嘅探点指示啊、防守指示啊、攻击指示啊，对住唔同嘅敌人啊，都就算唔用语音都好，都能够系作出适当嘅提点。咁亦都可能因为有参照到啦，如果大家有玩过 Fortnite 啊，咁同食鸡都好唔同啦。咁其中一个最唔同嘅地方就系 Fortnite 咧，佢就系一个节奏明快好多嘅大屠杀游戏嚟嘅。咁点解佢节奏快咁多咧？就因为你有时候玩食梗系知道啦，通常你行到一堆嘅物资嗰度嘅时候咧，你系每一件物资都会执嚟睇下，话究竟佢嘅等级比我而家用紧嘅呢一把武器好唔好咧？ 啱唔啱用咧？ 高唔高咧？咁嗱，但系咧，喺呢一款 Apex Legends 上面咧，佢基本上有少少可能参照咗呢一个嘅 Fortnite 啊。咁佢嘅武器同埋装甲咧，已经系分咗唔同嘅等级噶啦，即系话又系用颜色咧嚟做标记嘅。最普通嗰只咧就灰色，最犀利嗰只咧就系金色。而当你攞到一件咧系犀利嘅武器或者装甲嘅时候，你行过咧，佢唔会再问你要唔要执呢一件武器啦， 佢就帮你自己换啦。 系啦，帮你自己换，甚至乎如果嗰件武器咧系低过自己等级嘅话咧，你直头系可以唔使理佢添啊。咁佢基本上已经系话咗俾你知，咁啊令到大家咧可以更加快咁样咧去进行呢个游戏嘅节奏。 另外有一点都几有趣嘅，咁啊如果大家玩开食鸡都知，你一开始就系跳降落伞噶嘛，个飞机度，咁啊然后就会自己决定啊，我中意喺边度落，或者队友喺边度落，一齐落咁样噶啦。咁而今次呢个 Apex Legend 咧都有一个即系类似嘅系统嘅，咁但系咧佢即系加入咗一个新嘅地方叫做 Supply supply ship， 咁啊，即系呢个供应或者物资船咁样啦吓。咁喺嗰度咧，你会即系玩家除咗你就话我跳入地图之外咧，原来可以直接跳入呢只船度嘅。咁呢只船里边当然讲紧就系有相当多嘅物资啦。咁所以咧，佢就预计应该有唔少玩家咧，可能一齐都会跳落咧，就喺呢度分争夺一啲资源嘅。咁所以话，如果你想爽啲、想快啲嘅话咧，其实呢个不失为一个好嘅地方咁样。咁同埋有可能有人会问，喂，咁你个 supply ship 即系半空嘅，可能咁你跳落街咁你会死嘅咁样。咁但头先都讲过啦，因为今次系冇呢个高空即系堕地即系出事嘅呢个嘅玩法啦。咁所以就算你到时咧喺高空跳落去都好啦，其实咧都系唔会扣血嘅。咁所以咧到时咧我都谂紧啊，会唔会一开头有好多人就跳喺呢度咧？因为搏一搏啊！即系如果你唔系我冇事嘅话咧，我可能可以好短期内就攞到好多好好嘅武器，咁咧就等你之后落到地面玩翻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咧比较即系可以即系多啲嘅优势咁样啊。 系，同埋我谂咧，如果同真系以往大家玩过啲大屠杀游戏最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呢个 Apex Legends 咧，佢系可以复活队友嘅。 呢个几有趣啊！ 系啦，因为咧嗱，以往大家如果玩过大屠杀游戏都系噶啦，通常啊队友死咗嘅话，你都系执佢个伤啊， 冇错，攞去装备用啦， 装备。用噶啦，系咪？咁嗱，但系咧，如果喺呢一款游戏入边嘅话，当你嘅队友被击杀之后咧，喺个装备箱上面咧就会有一个 banner。咁你如果喺90秒之内执起，而又去到一个标记嘅复活点嗰度咧，竟然可以将呢个队友咧系复活嘅。 系。 咁某程度嚟讲，亦都系啦。头先我哋点解多次强调话，相比起以往，即系你玩开一啲嘅大屠杀游戏，呢一款咧系更加标榜呢一个团队嘅合作咧，就系因为好多时候佢一啲嘅设计上面。无论你角色嗰个嘅技能设定啊，大家个团队配合啊，甚至乎呢一个复活机制咧，都系想大家就系唔好放弃自己嘅队友，即系因为呢个团队咧系好重要。纵然你队友死咗之后啦，只要你唔放弃嘅话咧，你执翻佢嘅 banner， 揾到机会帮佢复活嘅话咧，嗱，纵然可能处于劣势啊，你有时候你知玩食鸡都系噶，最后屘死剩自己一个一打四咁样样，喺呢一款游戏咧，分分钟就系纵然可能当下嘅你得一个，但系只要揾到复活据点嘅话，你可能可以扭转。这个呢人少打人多的局面的。 是，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啊自己混低了跌低了，你这些游戏里面呢还有得救的，只要一天有队友呢，一天你都可以翻生。 乐活玩家转头回来继续。吴家人杨乐生乐活玩家。 翻到嚟咧，就讲一款我谂大家都相当之熟悉嘅故事啊！咁就最近喺外国啊，竟然就改咗成为一个嘅游戏。咁啊，呢、這、一个就系《西游记》嘅故事。咁就系、是、而家改咗个游戏名咧，叫做《Unruly Heroes》啊，非常英雄。咁先讲下嗱，未讲呢个游戏之前，先讲下今次咧制作呢一个嘅游戏嘅呢个工作室咧，就叫做 Magic Design Studios。咁就系嚟自法国嘅。咁大家咧睇呢个游戏嘅画面或者个玩法嘅风格咧，同有一款游戏非常之似啊，叫做 Rayman。咁呢一只游戏咧，就系、是、之前 Ubisoft 嘅游戏嚟嘅。点解咁似咧？因为原来即系负责做呢个 Rayman 系列嘅呢一个 Ubisoft 嘅团队咧，咁佢哋咧离开咗 Ubisoft 之后咧，咁就自己就创立咗一个工作室，就头先我提过嘅 Magic Design Studios 啊。咁而呢一款游戏咧，就系、是、出自佢哋嘅手笔，所以你见个风格个玩法上面咧，都系几似嘅。例如话佢哋嗰个嘅横向上面。嗰、那个嘅跳跃啊、打斗啊，甚至半空滑翔啊，嗰啲嘅设计咧，同之前大家如果玩个 Rayman 嘅话咧，都系相当之接近嘅。咁先讲下啦，今次呢一款游戏咧，就有呢一个中文版，但系入边嘅语音咧就系讲英文噶。咁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你可以从一个外国人嘅视点咧去睇下我哋中国传统嘅故事啊。咁当中当然啦，例如话你见到阿悟空啊同阿观音倾偈嗰啲咧，其实系几有趣嘅。咁嗱，呢一款嘅游戏咧，基本上咧就系你系一个横向嘅动作游戏，即系如果要形容嘅话咧，似系孖宝兄弟嗰种啦吓，即系卷轴形式，由左慢慢行到右，咁当中你又要跳啊，唔可以跌落街啊， 要打人啊， 有好多唔同嘅妖怪要你去对付啊，咁而同一时间咧，你就系可以操纵住四个嘅唔同角色，咁你可以轮流转住嚟用嘅，咁当然就系阿悟空佢哋四师徒啦，咁而呢一款游戏，我觉得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佢就唔系一味 淨係要你動作咁樣打曬啲敵人呢，咁就過關嘅。喺唔同嘅地方呢，你係要用唔同嘅角色呢去解謎嘅。因為呢悟空啊、八戒啊、沙僧啊同埋呢一個三藏呢，佢哋分別都有自己獨有嘅技能嘅。咁例如話孫悟空，佢呢就能夠攞佢支身長縮短嘅如意金剛棒啦，咁佢就能夠可能將嗰條棒呢就變到條好長嘅棍，可以做一條橋啊，可能適當嘅位置呢就愛嚟俾你去解謎咁樣過關用嘅。咁而豬八戒呢，咁佢隨意呢都可以吹漲自己嘅身體啊，可以喺天道飛啊咁。咁唔同嘅角色有唔同嘅技能嘅，咁喺唔同嘅情況之下，要視乎睇你點樣用呢先至能夠係順利通關㗎。 係，不過幾有趣嘅就係呢，佢唔單止嗰、那個角色，即係正面嗰邊嘅角色啊，係跟呢個西遊記，其實佢啲敵人呢都係跟返西遊記裏面一啲大家耳熟能詳嘅人物㗎。即係譬如呢，你睇到佢而家即係公布咗嘅一啲嘅所謂 boss 啦，或者啲敵人呢，有大家熟悉嘅呢、這個嘅牛魔王啦，有呢個嘅蜘蛛精啦，有呢個白骨精啦等等啦，咁呢啲都係西遊記裏面呢大家好熟悉嘅一啲嘅奸角啦，所謂下。咁所以呢喺今次呢次遊戲裏面呢，佢都有講呢，其實呢到時呢只要即係你玩嘅時候就會發現，咦，其實真係同西遊記原本嘅古仔呢都有多少嘅相似嘅，就唔係話用咗你哋啲人物呢，咁冇咗個背景就亂嚟，絕對唔係有一回咁嘅事啊。 係我覺得雖然呢一款遊戲呢就話就話係喺西方嘅工作室呢就係創作出嚟，咁但係呢我覺得出嚟個畫風啊、風格呢都幾有嗰種神話嘅色彩啊。咁當中頭先阿生有提過啦，就係話你遇上咗其他唔同嘅妖怪，嗰啲妖怪呢全部都係我哋認識嘅，哪怕係白骨精又好啊、蜘蛛精又好啊，甚至乎一隻樹妖都好啊。當你見到佢哋嘅登場嘅時候呢，你會即係好好奇究竟佢哋用一種點樣嘅風格糅合呢，令到佢哋嘅角色嗰個嘅性格啊，又或者個特色啊係更加出呢。咁呢一款遊戲呢雖然就係一款動作遊戲啊，但我覺得佢個難度呢亦都恰到好處嘅。即係你話係咪完全冇挑戰性呢，咁當然唔係啦。但係呢你話係咪好難咁樣過關，即係你知有時候嗰啲動作遊戲以前我哋玩八九十年代嗰啲呢唔少都係㗎啦，基本上係玩者個玩家㗎嘛。咁呢一款游戏基本上佢又未去到就系话要你死一百次都过唔到嗰只 boss， 咁又未至于即系落黑人级数嗰啲咧。咁佢我觉得嗰个嘅难易度咧都拿捏到一个好处嘅系。 系咁当然啦，即系我谂以而家西方嘅即系角度去睇，的确好多中国嘅古仔啊等等咧都系好吸引嘅。咁而西游记今次又即系正式同一啲大品牌去即系合作啦，叫做吓。咁我谂即系对于即系西方人嚟讲都系一个几有新鲜感嘅。咁当然玩法里边咧，其实就即系大同小异嘅。老实讲，即系大家都可以幻想下，就系一个孖宝兄弟，即系最传统嗰只，就一路向打横走向前行咁样啦。其实呢只系即系大同小异嘅。咁但系咧，当然啲画面啊、质素等等就提升咗好多啦。咁同埋有一点几大家值得留意嘅就系咧，你可能喺度谂，咦，佢孙悟空、唐三藏、猪八戒同埋沙僧咪四师徒咁？咁我到时系点样用嘅咧？哦，原来如果你系玩呢、這个即系自己系即系单拖咁先算啦。叫单机先算啦。哦，原来你可以随时 switch 嘅，即系随时换人咧，可以入嚟打嘅。咁所以咧就唔需要担心话啊，如果万一我要点样去过关又惊做唔到嘅时候咧，其实又可以试下唔同嘅角色嘅。咁喺个技能上面咧，原来都有唔同，即系譬如孙悟空等等，可能跳跃力冇咁好嘅时候咧，原来另外一啲角色咧系会好啲嘅。咁所以咧，到时大家就可以轮流换下你相比较角色，咁啊因应唔同嘅场景去玩咧，咁可能会玩得更加好啊。 系啊，我觉得有少少美足不足嘅就系咩咧？因为今次呢一款游戏，除咗系入面嘅角色设计好有心思之外，佢喺嗰个嘅环境啊，都系噶嘛， 有啲水墨画嘅感觉嚟 讲。系啊，尤其是配合到可能唔同嘅 boss 嘅出现啊，例如话你对呢一个牛魔王啊，咁你见到个背景有可能好似火焰山咁样样啊，咁但系可惜嘅地方就系咩咧？喺呢一款游戏入边咧，嗰个音乐嘅表达咧，似乎即系可以做得更加理想，因为当中咧，除咗你一开始嘅时候喺呢一个即系选关嘅界面嗰度咧，会有一啲 古琴嘅音律之外咧，大部分嘅時間你都好似感覺唔到有音樂嘅存在。咁啊，呢一個係稍為有啲美中不足啦，因為畢竟作為一款遊戲，適量嘅音樂嘅配合咧，係能夠令到成件事嘅昇華噶嘛。咁啊，可能即係因為有好多嘢要顧慮啦。畢竟你可能作為一款《西遊記》有一個故事咁龐大嘅作品，又要顧及到個故事嘅發展啊，又要顧及到嗰啲角色啊，同埋個畫面啊。咁可能喺呢一方面就稍為咧就顧唔到啦。咁啊，但係總括而言咧，呢一款遊戲我都覺得係一款唔錯嘅作品嚟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自己嘗試搜尋嚟玩下啦。咁啊，時間咧都嚟到呢度啦嚇，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